分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仅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8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北京新闻网消息，截至到2016年底，北京共组织467家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全市年节约10.7万吨标准煤，每年共节水955万吨。中国新闻网消息，河北省廊坊市官方近日通报，该市已于3月22日起正式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意见，指出该市将实行区域性的住房限购和差别化住房信贷及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限购区域内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一套住房，且购房的首付款的比例不低于50%。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不服从社区矫正的处理方式。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不服从监管、不认真参加学习教育和社区服务的，应当严格管理措施，加大教育力度，甚至给予相应处罚，确保矫正效果。各地在实践中要充分总结既有好的经验、好做法，采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符合实际教育矫正的方式方法，发挥教育矫正的攻心治本作用，促进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和行为转变，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新闻整点听，下一时段再见。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十一克送一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嗨，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很高兴和你相会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今天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来自萧亚轩 Cappuccino。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真的不懂卡布奇诺是什么意思，猜一猜，哦，好像是咖啡，但是后来才知道它只是咖啡的一种。时光荏苒，萧亚轩成熟了，我也长大了，一起来听到萧亚轩带来的 Cappuccino。 自从他走以后，在我的心中留着不大不小伤口，在这个如今街头所有感受，我还着你在回忆些我，有人说爱是种烈酒，会让人失去了所有，我却对爱也从不同感受，我深深地觉得他像手中卡布奇诺，爱情像卡布奇诺，浓浓的眷恋把我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爱是卡布奇诺苦苦的美丽滋味， Set your style, make it right. you is getting crazy, getting hazy. The scent of you girls still amaze me. Baby, face me, gets crazy. So baby, tell me, is it a fluctuation?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in the situation. So baby, baby, keep it going on and on. Cause when it comes to love, I'm nothing but a second to none. So check it. 爱情深刻不需要浓浓的见面泡沫，遥远的气息把爱无需说，爱是他的躯壳，如此的美丽滋味，夜一夜藏在我心头，悄悄。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我。记忆会模糊，心却更清楚，哪怕说相遇开始。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如果没有你，何必要有我？身体是地图，记住每一步。说相遇是离别倒数，相遇是离别倒数。

会怎么样？我们是否都已长大？我们却不害怕，重新让彼此受伤。 勇敢面对自己却很难。 红裳翠

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陶晶莹，爱友。全情投入我变了，这张专辑是陶晶莹离开飞碟唱片之后99年加盟了风华唱片首张专辑，专辑内的曲风非常的多样，抒情、迷幻、rap、rock 以及爵士等等不同的类别。陶晶莹在演绎上也有着同样多变的唱腔，一起来听到陶晶莹带来《爱友》。 Yeah.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夏天式的鸡汤又来了。所谓的成长呢，就是以前痛苦难过的时候会哭，会写上几千上万字的日志，会死皮赖脸的给一个人发短信说我会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可是现在可能不会了。好的，夏天继续来陪你听歌。 橙红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话，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在拿着碗，懵懵懂懂的长，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当一吻被遗忘，相爱却总不在场，溜溜的时光，在模仿你受伤，没遇上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床上。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段那样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撕碎的扭扭的时光。 林俊杰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音的转换又非常的精准，和声的音色呢也很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的唇齿音的细节，融合了 R&B 电子以及轻摇滚等等颇有力度的风格，唱出了明亮和跳跃的感觉。林俊杰带来爱笑的眼睛。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蕙，叫做《我喜欢》，收录在她1999年的专辑《周蕙精选》当中，由潘协庆词曲。需要注意的是，后来潘协庆也为梁静茹写了一首《我喜欢》，她到底有多少个我喜欢呢？与这首歌不同的是，《韵韵弄人》这首歌没有梁静茹的那首那么的红，但是也非常。 第一次流下眼泪，第一次后悔，第一次没有人安慰，那么曾有过的感觉，莫非的就是爱，莫非的就是思念。第一次无力面对，第一次妥协，第一次不想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走远，泪已不知不觉地坠。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像柠檬搅拌着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更好，然把火在心里烧。我喜欢这种感觉，甜可可的感觉，透过你到晚安才能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知道一无可救，要却停止不了。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坤，叫做《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坚强》，我想应该是写男人的吧。好男人总在扮演着这个世界最坚强的角色，仿佛自己真的如想象中那么的强大，什么艰难困阻都能够扛下来，什么内伤外伤都能够承受。是啊，为了所爱的人，我们应该这么做，只是希望幸福的爱人们心疼你的男人吧，他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坚强，请别让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疗伤。一起听到杨坤带来《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坚强》，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男人们。